嗨，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之前有提到很多，上礼拜有讲到关于时间上的管理，那有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优先次序的重要。那其实我以前啊，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很讨厌什么管理来管理去的。我听到什么企业管理、行销管理、艺术管理，我想说这世界上好无聊哦，哪有那么多事好管理啊？那原因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很讨厌被管。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只是人创造出来，让人更痛苦而已。可事实上，为什么管理学会越来越，从爆红一直到现在是变成一个必备的事情呢？这是有原因的吗？就好像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本来就被任命为要治理这地，治理这件事情就是管理。我们不拥有这地，但是我们需要好好来管理。所以，神在我们短暂的年月，就是在一生的日期当中，交办给我们这些产业，使我们让它可以丰盛。就好比呢，那拿1000两、2000两、5000两的仆人，我们要怎么样做，才真的是忠心又良善，而不是懒惰又邪恶呢？想一想那个被骂懒惰又邪恶的仆人，他也不是真的吼去放高利贷，也不是真的去买毒品，还是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但是若这是神给我们人类所交付的任务，我们今天没有做了，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去好好的去看重这个产业，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去发挥这个产业，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跟这个邪恶、跟懒惰画上等号哦？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严重的，因为它会带下的后果，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又懒惰，但有1万个人都懒惰，有1000万人都懒惰，这地球真的会毁掉。所以呢，每件事情你放大100倍、1000倍来看，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愿意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你未来的人生，对你生命碰触的人，会带下多美好的影响力。那并不是说我真的很擅长哦，所以我也在这个学习当中。那尤其是呢，最近我就跟一些牧者们一起去上了理财课程，甚至我很意外听到我们教会有领袖，甚至已经上完课程，成为这个课程的带领人，really part of him。那这个课程是冠冕真道协会办的这个理财有道的这个研习小组，那它里面呢，全部呢都会基础在圣经的经文在财务上的心意，那你会发现原来整本圣经讲到财务这件事情呢有这么多，因为很简单，财宝在哪？人的心就在哪，所以呢，我今天不会讲一个课程学到的东西。In case 你们觉得这里有懒人包，就不用去了。我鼓励大家报名，甚至是呢，网络上有些学习的机会，那大家都可以呢去认真的去思考你的财务要怎么好好的来管理，怎么样理财，怎么投资，怎么储蓄，怎么面对债务。那我觉得有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理财观念呢，真的会帮助你的人生走在正确的秩序。常常呢，我在教会，因为我过去的经历，会有很多人私底下来找我，跟我诉说他们有债务上的一个困扰，然后跟一个造成他生命还有他做事情很多时候的拦阻，因为在负债当中，你会有很多的羞耻感，然后会有很多的张力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或者是不只是这样，有人可能在工作上常常使不上力，在投资上失败的时候呢，就一蹶不起。所以这就是证明了一个好好的财务观念会真的帮助我们，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非常多的层面，它影响到我们心灵、精神层面，我们的事工也好，还有我们的家庭。所以为什么呢？很多人说什么贫穷夫妻百事哀，还是贫贱夫妻？Anyway。为什么要这样讲哦？并不是在咒诅这些没有钱，我就没钱还要被咒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大家在讲的是，当一个好的关系需要有好的财务观念来支撑，不然呢，今天有财务很大的状况的时候，关系是非常难维持的。那今天讲的非常简单，特别讲到的是两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podcast 关掉，不用再听，因为呢，我讲的是非常简单跟基础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记账跟规划你的预算。OK，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哦？ 听起来记账跟预算是两件事，但它属于我说的第一大类。记账可以帮你检视你每个月钱流到哪里了，你的支出是不是大过于收入？因为你可以想，如果你12个月每个月支出都大过收入，那你就是一定会过一个负债的人生嘛。所以它会帮你呢去记录，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它可以帮你去检视你每个月在哪一块会花最多钱。而做预算表更是重要，因为你才会知道哦，我这个部分有没有超过我的预算了。我们之前讲到很多你要去设立界限的一些观念，财务也是一样，你总不可能一个月赚2万，然后你的餐饮费就要拿15000吧。这个预算表大家都可以上网找找看，有非常多很棒的建议。但是呢，帮你的这个支出呢规划在或是掌控在预算之内，就可以确保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上轨道的。那我今天就里面要教什么投资的技巧，或是股票长红的方式，我真的很不会这个。对，但是呢，这两件事情我估，这件事情，这两个事情，对，就是呢，记账以及做预算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也不是很明白，那我以前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出社会的时候，我虽然不明白很详细的道理，但是我当时做的预算是非常大方向的。也就是呢，三分之一来储蓄，然后呢，三分之一花用，另外三分之一呢，可能是投资或是娱乐。那我只是这不是我教的，这不是我在说的正确方式，请大家上网 Google。但是呢，也因为这样，我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储蓄了一笔钱，以至于后来我可以买房子，甚至后来有债务的时候呢，我有能力可以提早清偿。所以呢，刚刚讲的第一个大点就是记账。还有做预算，那这个做预算呢，对于不管你是单身，或是你有没有男女朋友，甚至你未来要进入家庭，那甚至你已经有家庭、已经有小孩的人更是重要。很多家庭呢，其实呢，在美国统计呢，有非常多的家庭呢，他们呢每个月剩下就是全家的储蓄剩下金额不到800块美金，因为大部分都是月光族。这个原因会造成，就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制作他们的家庭预算表，以至于呢，他们在花费的时候不知道超出了，也不知道多花了，完全不知道钱到哪里去。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可能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最后才发现，过去10年他们如果好好的做好预算，他们早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但是常常就是啊，有钱了就去哪里巴厘岛玩一下，啊，有钱了我们就去吃一下那个米其林，不知不觉这些钱没有在预算里面就消失了。OK，所以第二个重点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储蓄跟投资。为什么储蓄很重要呢？很多人都没有储蓄的观念。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收入一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十一奉献以及储蓄。我剩下的钱我才会使用，所以我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沟通储蓄有多重要，我想要沟通一个概念，就是储蓄并不是你花完才存，储蓄应该是你的 first priority，但是十一奉献之外的 first priority，也就是说你十一扣完之后，第二件事情是先把一笔钱安全的放在另外一个户头，你只能花你剩下的钱。因为你老实讲，我花完了，剩下的再存。我老实讲，你永远会花超过。然后你每个月呢，可以呢多存少存的不一样。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你花超过，你就会拿前一个月存的钱再拿出来用。No，你的储蓄应该是固定，而且是不可以去动的。那当然不只是储蓄而已，你也要规划你的预算当中有一笔钱是可以来投资的。那我们不要说你有一点钱就开始投资，你可以先规划，我有第一桶金，或者是第一笔10000块美金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投资。甚至有的人其实手上有10000块台币，他就已经很知道怎么投资了。那投资是必须要花时间做功课，必须要花时间去理解，然后必须要投注你的心力的。我自己也不是非常善于投资，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开始为了未来，我如果可以投资的话，我再储蓄这笔钱，希望我有一笔钱是未来有一个这个单位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呢去做投资，让这些投资呢来帮助我有一些呢被动式的收入，以至于呢我的人生不会只靠着自己的收入和靠着自己的薪水有做才有，而这样子很辛苦的过生活。 所以诸如此类呢的这样一个理财的简单原则呢，今天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帮到各位，但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有的时候呢，事工呢很需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时间管理跟健康的财务管理。有的时候不只是事工，这些东西呢都会非常深的去影响你的生命、你的婚姻还有你的关系。所以呢，我今天不是特别要讲事工来讲，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时间管理，那你就常常会在事工啊、家庭啊、工作啊很失衡。如果你没有好的财务管理，那你就会常常的在一些想花钱的时候花不了，不该花钱的时候花太多，然后你生命有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个窘境，或者是觉得有一些羞耻，不知不觉甚至会不小心负债。所以鼓励大家今天就开始做这两大方向，第一个就是记账跟规划预算，第二件事情就是储蓄跟理财，也就是投资。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服侍。Oh my god，我好像妈妈一直叨念哦。录完这一集，觉得超想删掉的，感觉我好像已经就是50-60岁，老生常谈。对对，希望大家呢，就是呢，可以呢，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只要你做了1个月，你就鼓励自己一点点，然后这样做了半年，再鼓励自己一点点，我相信你的财务会非常健康。接下来，如果你有认识新的对象，要进入婚姻，你也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OK。